72.9升一毫，汇丰控股43.4升九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3.9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92，人民币离岸价6.53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港金收报17,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6.5美元，卖出价1837.86美元。港汇指数101.5，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旭明。 其实最近咧嗰个新冠疫情咧，就显示咗生物科技对我哋每个人咧嘅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即系例如咧，全世人咧等紧啲新冠嘅疫苗或者新嘅治疗嘅方法。咁好多人咧话，21世纪咧系个生物科技嘅世纪。喺咁重要历史时刻咧，点可以冇香港人份咧？所以香港年轻人咧，而家就系时候去做呢样嘢。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今日咧，邓达志主持，但邓达志咧，因为咧牙痛啊， 牙痛咁嘅声， 系咁，所以咧牙痛咧就不便发言啊。咁啊，请咗咧王惠康医生、 大家好，大家好。 王惠康医生嘅仲好咧，系同我有讲有笑，好快脆又一天啊。咁啊，我哋嘅嘉宾咧冇改、啊， 系我见唔到人嘅。 因为咧，而家咧呢个 新冠病毒 咧，好严峻啊！咁所以咧，直播室咧就容许两个人，咁第三者咧就要喺电话啦，已经实行咗成个礼拜噶啦。咁而家今晚嘅嘉宾咧就系于常海教授，阿于教授。 你好， 教授，你好，你好， 你好， 阿王医生，你好， 你好，教授， 系， 咁啊，好耐冇见啦，本来话，跟你食嘢噶，唉，真系咧， 我哋距离就唔系好远嘅啫，但系咧，好似隔得好远好远好远， 系啊，咁啊，嗱，今日嘅题目咧。就即系特别要请你嚟讲啦， 系啊，最佳人选， 系啊，咁啊，呢个冠状肺呢个肺炎啊，咁啊有乜嘢展望咧？ 系咯，即 系到咁第四波发展咯， 第四波 啊，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 系啊， 但系咧喺呢段时间入边咧，我谂咧我哋香港人。或者全世界的人民呢、都明白了几样东西、就是说科技的重要性啦。 是啊是啊 是啊。 咁我哋係搞生物科技嘅，咁我哋一直推广香港生物科技嘅进展啦。咁喺啲日子入面，我諗大家都知道检测係几重要啦，係咪？ 係啊，检测重要。 咁、我哋期待咗好耐嘅疫苗呢可能会出现啦，係咪？咁个个都以为疫苗呢就将会係我哋嘅救星嚟嘅。即係好似华生一条路咁样，只要中咗疫苗呢就乜事都冇啦。咁呢我哋大家都要喺呢方面諗諗啦。另外一样嘢我哋要諗嘅就係有冇治疗嘅方法呢， 係 咁呢呢三样嘢呢都係同科技 有直接相关系嘅，係呀 係呀。 我想请教两位呢、一位大医师一位生物科学家两位呀。咁究竟而家呢疫苗有冇对呢、這个疫症係咪有效呢？因为听闻啲疫症成日变化嘅喎，一有新嘅疫苗咧，佢又有新嘅变种。咁、其实你医得上个变种，就呢个新嘅变种咧就有问题噶啦。咁、究竟呢个讲法真唔真确咧？咁样，王医生你讲下先。 好啊，其实咧基本上而家咧，以我所知道咧、全世界嚟讲咧，好多嘅好嘅药厂咧都系争先咁样咧，佢哋都为不遗余力咁样研究，好似全部有成三十几四十种嘅疫苗咧喺度进行紧研究嘅。咁同埋咧有啲开始接近出炉嘅，系啦。咁佢哋咧有唔同嘅形式啦，有一啲好似大陆出嘅，咁内地咧就有两只疫苗，嗰一种叫做减活滅活性的過濾性病毒，即意思那隻病毒已經瓜做老襯的了，死了的了。這個種也是我們平時呢，例如說我們經常都打流感針那些很安全的那些啦，樣也都呢現在有時你打開收音機啊，聽新聞啊咁樣，佢又會有講一啲嘅，我諗我講個名字都唔緊要嘅啦。Moderna 嗰啲，咁嗰啲咧就用一啲新科技咧製造一啲我哋叫做 RNA 嘅嘢，咁嗰啲入到我哋身體會製造一啲嘅即係類似新型冠狀病毒嗰啲蛋白質。等佢認，不過依類嗰啲係新型嘅疫苗咯。咁好定壞咧？咁其實咧，目的都是想增加我哋的抵抗力，但是呢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有机会会令到人体产生到抗体，现在急不及待都要不断推出来去试了。但是你说呢，是不是一定会可以抵抗到那些 黑制到 呢？咁样暂时的数字呢，说制造到抗体呢就真的好像挺好的。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第二啲嘅副作用嗰啲就唔知道啦。咁仲有一類咧，就係好例如話即係羅羅斯啦，咁嗰一隻嘅疫苗咧，同埋最近講過一個嘅 Oxford 嘅疫苗啦。咁嗰一種咧，我哋就叫做呢、病媒體嘅疫苗啊，即係佢就係用另外一啲，例如話腺狀病毒嗰啲咧，擺咗一啲冠狀病毒嗰啲 RNA 喺裡面嚟刺激我哋身體製造嗰啲蛋白，跟住咧就令到我哋身體產生抵抗力。咁呢啲又係屬於新型嘅，咁咧就聽講咧，好似英國咧都啱啱通過咗，我哋將會打呢啲。咁其實咧，佢哋暫時都有啲好新嘅即係可以講話有限度嘅報告咧，都顯示係有用嘅。不過咧，長遠嚟講係咪真係絕對有用，或者有第二啲副作用咧？我哋要拭目以待啦。 係啦，係啦，科學家，科學家喺度啊！科學家，你嘅睇法點咧？ 其實黃醫生咧，你啱啱睇過話有卅幾個喺度做緊嗰啲疫苗咧，其實咧。我啱啱 check 咗 WHO 嗰度讲咧，其实咧有成160几个， 哇，咁多啊， 即系不遗余力嗰啲 啊，系啊，咁咧，然后有37个咧已经入咗第一期临床啦，然后咧第二期临床咧有17个嘅，咁咧第三期临床咧已经有13个嘅，咁咧其实咧有啲已经用紧嘅有6个啦，就系、是、有限度嘅用咯，咁你啱啱讲得好啱啊，因为咧。通常咧要做一个疫苗咧，需要好长好长嘅时间。 系啊，好长，我知道。 但系咧，因为佢要一定第一件事一定要搞清楚，佢一定系要绝对安全嘅。 系 啊，好紧要。 因为咧，我哋唔系话食药，食药咧嗰人病咗啦，我先俾药佢食。但疫苗咧系俾一啲好健康嘅人，我哋仲未有病嘅人咧去打嘅。所以咧，假如佢有副作用啊，或者有啲长远嘅副作用咧，无端端咧帮呢班咧本来好健康嘅人咧。就整病咗或者整伤咗，所以佢个安全咧一定要系好绝对嘅。 哦， 系绝对赞成。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今次嘅疫苗咧，我哋只系俾咗佢半年嘅时间，或者十个月嘅时间，所以佢冇足够嘅时间咧，去做一个安全啊，即系绝对嘅安全嘅测试啦。咁再加上啱啱阿黄医生讲美国嗰两只。好新嘅嘢咧，其實咧佢真係用咗三四個月啦做出嚟嘅， 係咩？哦，咁短咁短時候啊？ 好短時間嘅啫。咁啊，但係咧，佢哋話咧，佢有90%+，即係話嗰個準確性，即係有效嘅。咁呢啲數據咧，我哋都係睇落去都好似好興奮嘅。咁啊，但係咧，對佢有冇長遠嘅長遠嘅嗰啲副作用咧？我哋可以講話係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咧對一單人咧已經係去試驗過嘅人咧，佢哋講咧佢係有副作用嘅， 有嘅 副作用咧副作用咧就係都唔係好犀利嘅，話好似中咗一個比較輕嘅冠狀病毒嘅病毒咁樣，佢咧大概有啲又有9%+嗰啲人咧，會有好疲勞啦感覺啦，有啲肌肉腫痛啦，或者甚至關節痛同埋頭痛嘅。OK， 咁咧，但係咧呢啲問題咧我哋咧成日都講話咧，佢擔心嘅咩咧？就係因為呢啲疫苗咧係要打兩次嘅。 哦，係啊，係啊。 第一次打嗰陣時咧。可能會有啲人咧就有已經有副作用啦，咁佢好擔心咧，啲醫生咧美國啲醫生自己講嘅，佢擔心咧打完第一次之後咧，佢要打第二次嗰陣時候，啲人唔嚟打啦，因為咧佢個副作用咁咧你又唔嚟打嗰陣時候，即係咪冇咗用咧？咁呢個咧都係要諗嘅，咁咧夠。即系嗰个人咧，要好要平衡一下，我要唔要再受呢啲咁嘅苦咧？咁所以咧，一个新嘅解决问题嘅嘢，但产生咗其他嘅问题啦。 系 咁咧，另外一样嘢咧，而家喺外国咧，好多报章啊，同埋啲科学杂志都已经讨论紧嘅，就系话咧，嗱，既然我哋嘅疫苗咧，系啱啱讲嘅，系试嗰阵时啊，全部都系俾一啲。比较健康嘅人打嘅，咁咧，但系而家咧就问啦，而家疫苗出嚟咧，先同咩人打咧？ 系啊，同咩人打咧？系 但系打嗰啲人咧，多数系过咗65岁嗰啲，即系老人家啦，或者苦孺啦，或者高危嘅人啦，或者有长期病患嘅人啦。但系呢班人咧，同嗰啲健康嘅人咧，受呢个疫苗嘅反应咧。 可能唔同喎， 系唔同噶。 所以咧，但系呢班人咧，可能系第一批要接受呢个疫苗嘅。仲有咧，若是系有咁多个副作用，譬如话咧，系嗰啲医务人员嗬，咁咧，佢打咗之后，佢又会疲倦，又会头痛，又咩嘅时候，咁佢哋点样再保护我哋咧？ 系咯， 咁而且咧，仲要打两次， 打两次，好， 隔几个礼拜之后先打。咁啊，依个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但系呢啲嘢仲未解决，咁但唔系代表话呢个疫苗咧冇用，因为我哋系唔知道嘅，所以你话点解英国人咧会咁大胆第一个去接受呢样嘢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呢个都系一个承担嚟嘅，即、就、系、是、对一啲公民嚟讲，特别大部分市民嚟讲，佢话我哋有疫苗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哋需要俾打疫苗嘅人咧知道咧，呢啲副作用係點樣嘅。因為我啱啱睇咗一篇係科學雜誌度講嘅，就話咧，我哋公眾咧係要需要做好啊新冠病毒副作用嘅準備。 新冠病毒副作用， 即係嗰個疫苗嘅副作用啊，個疫苗嘅副作用嘅準備。因為咧，個個都好希望咧，打咗一劑或者打咗兩劑之後咧。我哋就係去避免疫噶啦，咁但係究竟係唔係咧？我哋係喺而家喺啲健康嘅人面前咧，係佢哋講話係90%啦。咁我哋咧 都要大家心里面有个明白是怎样的。咁我哋自己香港政府呢都系准备緊去搵啲疫苗返嚟啦，替我哋香港人准备啦。呢样嘢我系值得赞嘅。咁但系呢而家香港政府呢就话一定要国际认证咗嘅疫苗呢佢先至可以用。有时系我哋自己国家认证嘅审批嗰啲呢咁呢可能就唔会被接受啦。 咁 呢样嘢呢我又系有少少唔明白呢啲系咪好科学呢假如呢我哋自己中国人审批嘅嘢全部试验呢大部分呢都用返我哋自己中国人试验嘅。咁系会唔会呢更加适合我哋香港人使用呢而外国嗰啲呢全部都系用外国人嚟试验嘅。咁系咪比较远啲咁多呢 但医疗医疗上应该系冇分㗎嘛。 应该系冇分㗎但我哋唔知㗎嘛。咁但我唔觉得我哋国家审批嘅嘢呢系唔俾。 系差啲嘅系冇错呢个啱。 所以我哋但系呢我哋可唔可以摒起呢一样嘢呢因为好简单而家系真系好大件事㗎。咁你完第四波第五波唔单止我哋个人呢是而家连食饭都唔食到啦两个人啦。咁仲有好多人嘅生活啊同埋啲打工仔啊点算呢,ok, 有啲啊手停口停嘅人点算呢 好多行业都因此呢就缓慢咗。 係啊 停工咗喎。 係啦所以第四波出现咗啦係咪啊咁我哋系唔系仲用返以前嘅方法去处理呢件事情呢好简单嘅事情。我哋而家出去全世界争嗰啲疫苗，系咪争得过人哋呢？OK， 即系好简单。当时我哋香港有口罩嗰时问题嗰时候，系嘛？咁我哋自己都终于明白到一样嘢，我哋一定要自己救自己嘅。当时 系啊，靠人哋唔得噶。 所以个嗰啲屋都着火嘅时候，人哋想帮你都帮唔到啦，个个都救自己嘅火。 系啊， 所以我哋咧好明智咁样。是嗌香港人自己做口罩 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实呢因为我哋香港呢嗰啲无论我哋诊所医院呢嗰、那个习惯呢我哋用嗰啲药呢我哋通常跟係有一个会嘅 FDA 就係美国嘅食物与卫药物管理局。咁其实呢在科學的角度來講當然他會做一些的就是看一看因為很多文獻看那隻藥是不是安全才批到啦。其實我看回內地呢那些疫苗呢其實都做到很多這些的就是單盲或者雙盲那些的很科學化同埋呢他都找了很多人呢不同的年齡呢男女去做。 他知的。 是都有這些這樣的。 是 就是他不是說無啦啦推出來叫你打。他都有很多这些 backup， 可能呢比起现在新出来的那些更加多添的其实。所以就就眼睇来呢都十分可靠。咁而另外呢讲緊呢有一啲嘅啱啱讲緊有一部分嗰啲外国嘅疫苗呢其实真係嗰、那个有机会嘅副作用係点样呢都唔知道。例如话有一个喺牛Oxford 嗰邊嗰、那個疫係啦，曾經咧佢 withhold 咗唔做得嗰個 trial， 即係嗰個 唔做 個 試驗嘅， 因為發現咧其中一個病人咧有一個情況咧就叫環節性嘅神經線發炎啊， 係啊， 咁嗰啲咧 係咪因為呢個疫苗 嗱、就係、是、因為咧唔可以確定，因為普通嗰啲感冒咧間唔中好少都會令到依樣嘢，但係適逢佢就打咗個針啦，咁、但係因為咧證實唔到依樣嘢，佢繼續跟住再重開。resume 翻嗰個 trial 嘅，咁但係咧究竟嗰、那個究竟個原因係真係咁啱得唔巧，係 邊個咧？ 都唔係好肯定嘅， 仲未肯定。 咁所以咧，其實我睇翻咧都，因為唔單止我自己睇到佢用嗰啲方法啦，因為有啱啱我提過一啲，例如話 RNA 啊，有啲叫病媒性嘅疫苗啦，即係新過幾種，同我哋平時嗰啲打嗰啲疫苗係好唔同嘅，因為嗰啲係入咗你身體，跟住入到你個細胞核裡面咧去製造蛋白，咁而其實咧有機會干擾到你個細胞嘅細胞核裡面嘅操作，咁所以有啲科學家咧就會擔心會唔會將來咧有生癌症嘅機會咧？ 係啊， 咁有一啲人咧又講，依個係純粹係猜。 猜度嘅啫， 猜測。 咁大家聽下就算啦，未必係係嘅。咁亦都有啲人驚咧，有一類咧病咧叫 prion disease 啊、嗯。咁嗰啲係一種特殊嘅生物，但係佢係帶啲蛋白，佢又會干擾咧人啊，唔係。干擾動物嗰啲細胞，咁、例如話我哋熟悉嘅一啲咩瘋牛症咧，嗰類又係好似類似呢啲咁咧，走入我哋嗰啲嗰啲細胞核裏面咧影響。所以咧有時咧有啲科學家都會提醒話啊，會唔會咁咧咁樣？但係相信暫時嚟講未有半點嘅跡象有呢啲嘅， 但係 都會擔心嘅、所以頭先咧，教授講咗好多，其實我哋唔係潑緊佢嘅冷水，不過我哋會覺得啊，值唔值得再睇清楚啲咧？因為正如我哋面對嗰班人咧，而家係好健康，佢係冇病嘅。 係啊， 咁如果嗰啲 呢個最重要 產生到有啲問題嘅話咧、就可能會對個公眾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憂慮。 係啦、啊，冇錯啦。咁阿教授，咁现在呢就我们就来要播歌的了，所以呢会休息一阵间，休息一阵间之后呢播完这个歌呢就然后再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发展问题、新冠病炎的第四波展望。咁这套呢个名戏名来的，我很喜欢看这套的 Mad World， 但是三个Mad 啫，而家咧兩個嘢 Mad 喎，咁啊大家睇啊聽緊呢只歌先，咁跟住咧就新聞報導，翻嚟咧我哋再傾啊。 好啊，係等下時間噶。 係 OK。Sizzle like a lunch, call it boards, you know, club board extraordinaire.Living in serious times. Watch out. Oh, it's a madman world that we're living in. Gotta keep your heads up high. Can't be giving in. Don't you let one day go by without praising the most high. Cause it's the only way we ever will survive. It's a madman world that we're living in. What's wrong with us? Gotta keep your heads up high.Can't be giving in. Don't you let one day go by without praising the most high. Cause it's the only way we ever will survive. Rough life, rough crime, youth them had a hard time. No guides, no sign, walking on a thin line. Sentence, no trial, victim of a profile. No hope, more fight, wonder why we hostile. False profit, make profit, focused on their pocket. White collar, false talk it, door hoping, can't lock it. Politics, politics, equal economic tricks. Incest commercializing, barely surviving, future jeopardizing, no compromising, hope paralyzing, rules need revising, why is it surprising? Got to eat the warning, see the storms are forming, not the time for stalling, look around, it's so appalling. It's a mad, mad world that we're living in, gotta keep your heads up high, can't be giving in.To let one day go by without praising the most high, cause it's the only way we ever will survive. It's a mad, mad world that we're living in. Gotta keep your heads up high, can't be giving in. Don't you let one day go by without praising the most high, cause it's the only way we ever will survive. Clear warfare, satellites everywhere, mothers on welfare. What about Medicare, ethnic cleansing, freedom pending, government spending? Who are they defending? Bankrolls unfolds, anything to end rows. Spotlights, there goes, price paid, their souls. Step back, retract, notice where your life's at. Where was it worth it?Don't you let one day go by without

地中海飲食不單止可以滿足全面的營養所需，更加有助保持血管健康。要吃得健康，大家應該懂得選擇。藍地球，邱嚴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由而家至深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四咧，咁誒，阿鄧達志咧有牙痛問題咧，就阿黃惠康醫生咧就代替咗佢嚟。 大家好， 我哋嘉賓咧係於常海教授。咁啊，今日題目咧就是、新冠肺炎啊第四波嘅展望。咁啊，正話黃醫生咧就已經講咗啦嗰個疫苗嘅狀況。 係。 咁啊，阿於教授有咩？评理咧， 其实咧，我啱啱都讲过啦。其实咧，我哋自己中国嘅新冠疫苗咧生产咧，已经佢话到年底可以录到六亿剂。六亿剂嘅话咧，我哋香港假如真系用到国内嘅咧，真系好少好少，就系佢哋嘅产量入边，因为我哋得700万人口，系咪？ 系啊。 咁但係呢而家嘅阻滯呢就係話呢我哋係制度嘅問題啦。就話呢我哋一定要用 FDA 啊或者其他啲澳洲啊咁五眼集團啊好話佢哋嘅 ,ok 咗嘅就 ok 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國內審批嗰啲就唔得。呢樣嘢呢我覺得呢喺而家嘅災難嘅面前呢 ,ok, 有時真係要去搞清楚呢我哋都要好集思廣益一下，唔好因為一啲條例咧而忽略咗我哋人民嘅或者我哋香港人民嘅一啲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咯。 係，主要係實用性。 係啦，因為我哋記得有一句好好出名嘅話，就唔管你係黑貓白貓， 最係啊，鼠就好貓。 系啊！ 而家你仲去讲话我要乜我要物所以难解决香港而家嘅危急之道咧，当然系好啦。当然我哋都唔可以讲话我哋自己个国家出嚟嘅疫苗咧系一定好过外国，但系我哋而家好清楚知道咧，我哋国家做嘢咧系比较稳阵嘅，佢哋用嘅方法咧系比较保守嘅，多年来咧都知道咧。是不会出好大的问题。咁而且佢係好大嘅责任计，即係责任负责计。即係话呢佢做衰咗呢佢係好大镬㗎。係 呀好大镬㗎必须会死人㗎。 但外国啲呢就好新啦好新啦。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已经知道呢佢哋嘅副作用呢係多到不得了嘅。我啱啱又睇咗一啲嘢呢有一个护士咁讲嘅。佢话呢佢呢打咗疫苗之后呢佢有扁头痛。咁佢有即係 migraine 嗰啲咁嘅嘢。咁当佢呢大家睇咗好多嘅人呢要当佢打第二次嗰陣时候呢嗰个副作用更加犀利。基本上呢每个人呢都要瞓喺屋企一日㗎。所以呢我哋呢大家呢应该呢係集思广益好小心去做呢件事情啦。因为呢呢件事情呢好似话呢全世界都未遇见过呢咁嘅事情， 啊、 我哋叫咩叫专家呢何来专家可言呢、OK， 根本个个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大部分。咁、我觉得咧呢件事咧系一个大是大非嘅面前咧，我哋一定要好小心。我都知道香港咧，嗰啲专家咁佢哋有好大嘅责任，所以佢哋嘅嗰啲压力咧系压力山大，好犀利嘅。佢日日都要负担呢个咁嘅 包袱啦，係指導香港啦。咁咧，然後我哋特首，我哋都知道佢有好大嘅壓力，因為咧，全香港將來嘅福祉咧，都係喺佢嘅手上，佢哋嘅決定係點樣？邊日可以開工啊？邊日唔可以開工啊？咁啊，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清零咯？咁我哋可唔可以開關翻大陸，然後入去個經濟嘅泡沫入邊，令到香港經濟咧再翻轉頭咧？呢、這個都係要靠清零嘅，咁但係咧過去嗰三波，我哋咧而家咧第四波啦。雖然咧我哋咧係嗰個唔戴口罩又貴多啲啊，罰多啲錢啊，各方面嘅嘢都係嚴格咗咁多。咁但係係可唔可能咧係用呢啲咁嘅制度，而令嗰啲我哋最驚嗰啲隱形啊傳播者咧？是可以遁形出嚟呢？而家我睇到呢个问题好大镬㗎、我讲得比较俗啲。因为呢我曾经提出过全民检测、而喺我哋国家都系做全民检测。呢样嘢即系话俾你听呢，我哋可以主动性去帮啲隐形传播者走出嚟。但而家我哋用个方法呢系呢希望边度病呢，我最终咧帮嗰啲有病嘅或者发生事情嘅话高危嘅地方检测咗之后 ，OK， 咁我希望揾到嗰个隐形嘅传播者 ，OK， 咁即系话咧，你唔病都唔知嘅， 未干涉到你， 咁但系咧，我哋好清楚知道科学上证明咗嗰、那个人未病之前嗰5、6、7日啊，系最容易传播人嘅， 系啊， 咁嘅情况之下呢，即係话好简单，我啱啱前几日同班細路仔傾偈呢，我就问若是呢而家呢我哋当中呢有几个係有即係唔觉意呀，有种杀人狂嘅人呢喺我哋中间，譬如话喺赤柱嗰度有个杀人狂，咁第一件事你会点做呀？佢第一件事就话我封晒啲路， 係呀係呀， 然后地毡式 围剿 搜查佢出嚟。即系其实隐形传播者佢哋都唔系想传播嘅，但系佢都唔知道噶嘛。咁咧，咁我哋唯一嘅方法，我哋有好好嘅检测方法。咁我哋就只能用检测方法啊，去遁形系咪？唔系等到佢哋病咗之后。咁即系话，你可以同嗰啲人讲话，喂，嗰几个好危险嘅人物喺我哋中间嘅话，佢迟早都会再杀人噶嘛。当佢杀人嗰阵时候，我咪去捉佢咯，咁样。 啊，咁诶，迟咧，迟咗啦。 咁我就睇到咧，依个咁嘅连细路仔都好明白，就是我哋有能力咧去封咗，然后咧嗌人哋咧主动咁去揾出依啲咁嘅隐形传播者咧，我觉得啦系会比较主动性啦，唔系另外一个咧可能会被动性咯。咁所以咧我仍然都系咁讲法。咁当初咧有啲人话我话若是好简单，若是你数银仔好多银仔啊，你数唔掂啊，你都会两个两个咁数，或者五个咁数， 搭起佢 十个咁样数啊嘛， 好快啫。 咁其实咧，我话嗰、那个帮嗰啲叫做 sample pooling 咧，帮啲样本咧 pool 埋一齐，即系话十个十个咁样验咧。咁我哋咧而家听讲话，我哋一日单一个个咁验咧，我哋都可以验100,000个啦。咁、假如我哋咧系喺科学方面嚟讲嘅话咧。若是我哋一个样本系变成十个，即系验十个人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变成咗一次过，我哋100,000个可以变成咗100,000个啦。 哦，即系快咗10倍喎。 系啊， 系 啊。咁咧，但系咧，我好奇怪，有啲人觉得系唔科学。 我哋正话都提，正话咪后咧同阿黄医 生 都有讲过呢个问题。 系 咁我又讲翻咧，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喺香港咧嗰阵时咧，一样有疫症。嗰阵时咧系霍乱。咁霍乱咧，我记得咧嗰阵时学校啊或者啲大人咧会讲嘅，你千祈唔好嗨到人啊！如果唔系咧，你周围的人都会被捉去那个七咸营那里，是几个礼拜的。哇，那真的脚软的，真的怕的。因为呢没理由不理你有没有病，总之要隔离，总之封了你的传染的路数。就算你没有屙没有呕 仍然要隔離。 嗱，我都有個故事分享，即係回應翻阿教授頭先講嘅樣嘢。咁我覺得有啲嘢唔係講科唔科學化，係講即係邏輯性啊。譬如我哋細個嗰時咧，有時咧翻屋企咧唔小心喺街嗰度咧踩咗啲好有味道嘅嘢翻屋企，踩到成屋企一陣味。咁我媽媽咧通常咧要做嘅咧就同我哋每一個人檢查對鞋啊。 哦， 係啊，你因為你唔搞好。揾邊個對鞋污糟嘅咧？你唔理佢，即係抹咗台面啦，或者個地面咧，你永遠咧，你都會一個鐘頭之後又會再聞到一陣味嘅。 係啊係啊， 因為隻鞋係咁整污糟曬個地面 嘅， 所以依個係一個邏輯問題咯。你一定要揾出嗰啲嘢，搞到你成屋臭啊嘛，係咪啊？咁啊，我原來有十個細路仔，其中一個對鞋一隻腳一個位置有啲污糟，你咪洗咗佢，你就會搞掂咯。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哇，咁香港700万咁多人。 点日点清 啊？咁啊，好麻烦咯。好似又之前讲话要验啊，要好多日至验得晒。嗱，头先阿教授讲咗一个叫 sample pooling 系咪啊？即系意思咧话，可能嗰个方法咧，只系原本咧只系可以做几个 test 嘅，就系10000个 test。咁原来有一个方法咧，佢哋就系啱啱你话可以将10个人 group 埋一齐。咁如果10个人根本都冇一个系有料到嘅，咁佢哋一 group 咁咧就唔需要做十次，你就系做一次。嗰一次咧，我发现原来中间个诀咧有一个。有時就係嗰十個其中一時，跟住是翻轉頭 check 嗰十個人咯。係 啊， 咁你咪可以慳咗好多功夫咯。咁呢個啊，教授之前都好多係報章嗰度講呢樣嘢，只不過好多人冇乜理佢。 阿張，我哋第三節會講 好有用啊。 我哋咧要點樣樣態度咧去對付個疫情？點樣態度咧就比較正確，同埋咧。可以使到全港嘅無論係患者或者唔係患者，都有一個安全感，同埋有著數啊。係啊，一陣我哋講下嚇。 係 係啊。啊，正話咧又講到咧，同阿黃醫生講到咧，通常一個試驗咧，係需要幾耐嘅咧？教授你知唔知道 測試即係一個測試係咪？ 係一個測試係。 其實一個測試咧，其實咧，我哋咧都特別做咗嘅。市面上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測試，嗰啲試劑啊，咁但係咧，我哋發覺咧好多試劑咧，佢嘅品質咧係參差不齊嘅。 係 有啲咧可以驗到咧嗰、那個靈敏度咧，可以驗到咧，又是一個樣本入邊只係有幾條基因都可以驗到嘅。 係啊。 但最差嗰個咧。可以驗到要一定入面有200多条先再驗到嘅。咁但我哋發覺咧，呢啲咁嘅試劑咧，竟然喺香港咧係有用到嘅。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因為個試劑嘅靈敏度唔夠咧，或者特異性唔夠咧，咁你就會有假陽性啦，或者假陰性啦。所以點解咧，我哋會見到咧，有啲人咧話啊，驗到你係陽性喎、，OK。咁咧，但係咧入咗院就驗第二個方法驗， 再驗就咪陰性， 係有陰性咯。咁咧，其實呢啲咧喺檢測入面咧，常常都會見到嘅。咁而且咧，有啲咧就可能因為做得太多咧，而環境係污染咗嘅，所以都會有假陽性嘅出現嘅。咁假陰性咧，自然係因為咧佢嘅靈敏度唔夠啦。咁譬如話啦，嗰個人咧今日啱啱驗到嘅，咁佢你就驗到啦。但係過咗7日之後，你可以驗到咧。但假如你嗰個檢測方法咧係好靈敏嘅話，你可能第二日、第三日就驗到啦。所以嗰個檢測嘅方法咧係十分之重要，同埋你用嘅試劑咧都十分之重要。當然啦，嗰、那個樣品啊，個樣品收取咧又好重要，因為我哋都聽到 點樣去樣點樣收取。 咁但係有幾個方法去收取嘅。咁咧而家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可以用嗰、那個。口水啦，系嘛、包括个深喉嘅口水啦，或者鼻用个鼻哥啦，鼻腔取样啦，或者咧系喉咙取样嘅。咁咧，但系咧，好多人都觉得咧，即系话咧啲口水咧，而家香港系除咗香港用咧，好多少其他地方用嘅，就吐啖口水出嚟喺个盒入边然后咧运去实验室度。咁我哋自己就唔会做啦，因为点解咧？可能咧嗰个口水系污染咗嘅。污染咗嘅话咧，即系话佢入边有嗰个 陽性嘅嘢可以傳染人嘅。咁咧，當佢攞到去實驗室嘅時候，那個實驗室打開嘅時候咧，都有可能咧會感染到嗰個測試嘅人嘅。咁咧，所以其實咧應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嗰個病人咧或者嗰個要檢測嘅人咧攞咗樣本出嚟咧，立刻即係喺一個嗰、那個試劑入邊咧，係可以幫嗰啲病毒啊或者細菌之類嘅嘢立刻滅活咗佢嘅。咁咧。咁咧，你當佢攞去周圍攞嗰陣時咧，你係攞住佢啲基因周圍走啫，但係嗰啲係冇傳染性嘅。所以咧，我哋都做過好多好多嘅方法咧，去點樣去取樣嘅。咁我哋發覺咧，自己做取樣都得嘅。喺美國咧，已經係批准咗咧，係自己去取樣嘅。咁咧，其實咧，嗰、那個係最安全，你又唔會傳染到另外一個人，係嘛？個醫務人員你又唔使嘥好多啲醫務人員坐喺度。同你攞樣本係咪？咁其實依樣嘢咧係好科學性嘅。咁咧啱啱講到咧嗰、那個 pooling 嗰度咧，其實咧都好科學性嘅。大家查查文獻咧，佢哋其實你已經做咗一出嚟咧，就話假如一個感染咧去到咩程度咧，係可以用嗰、那個 pooling 嘅，即係聚集咗樣本嘅。但喺咩情況之下咧係唔可以 pooling 嘅？譬如話我哋政府嗰啲醫院咧，佢唔應該用 pooling 嘅，因為佢見到嗰啲咧十個咧又入到去嗰度驗嗰啲咧，佢好大機會係有呢個病㗎啦，係嘛？ 冇錯， 咁嗰啲情況下咧，你係唔應該 pooling 嘅。 嗯， 但有時我哋做全民檢測咧，係應該可以用得到嘅。所以咧好多嘢好多嘢我哋係可以去諗嘅。但有一樣嘢呢我就會咁樣講啦，即係話呢我哋個個都有細路仔啦，係咪？咁你話你細路仔病咗，你會搵諗盡方法要去食藥㗎，係咪？ 大家呢 當然啦， 希望佢好返係。 咁呢我就想問下你啦，而家我哋香港有一個咁嘅疫症喺度，我係咪用想盡方法要香港人呢去檢測？ 呢、這個當然呢、當然係啦。 咁咧，但系咧，我哋要依样嘢就要搞清楚，点解香港政府觉得我哋香港人咧系唔会去合作去做依一样嘢咧？ 同埋咧，会个冇效，即系效用唔系咁大咧。呢、這个同阿黄医生都讲过，即系问题咧就系、是、呢、這个思想喺最初嗰阵时系咩逻辑嚟嘅咧？系咩谂法嚟嘅咧？ 佢话而家检测咗，因为咧嗰啲人仲周围走。可能会冇用啊！咁我想问你啦，我今日睇咗医生，佢话我冇病，咁听日我有病啦。 咁啊点先？ 咁我系咪去？我问翻个医生啦，点解我琴日睇冇病，点解今日我有病嘅咧？ 点计啊？系啊， 冇错。咁咧其实咧，我哋见过好多朋友做咗检测之后咧，佢会更加小心自己嘅行为，因为佢知道自己冇传染到啦嘛，所以佢又会更加小心喺个。我会觉得在一个全民检测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会更加小心，不会特登走出去犯规的，是不 是？ 因为在十个月里面呢，我们都已经很清楚要怎样去令到自己不会那么容易感染到这个冠状病毒的。 是 没错。我第二回转头想想，就是说我们香港市民呢，其实呢防疫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来的。 是，那你一阵呢听完歌之后咧，继续咧 听下歌先啦。 咁我同阿黄医生都讲咗啦。 嗯， 我哋点样样咧？操守我哋做点样做法咧？可以咧？减少咗啊？未杜绝喎。咁呢个所谓新嘅冠状肺炎嘅第将来嘅发展咧嘅，咁好啦。咁听日歌先，呢个小个字。Mad World， 头先嗰个叫 Mad World， 系 呢个 Mad World，OK、okay。 All around me are familiar faces, worn out places, worn out faces. Bright and early for the daily races, going nowhere, going nowhere. Their tears are filling up their glasses, no expression.Had my head, I wanna drown my sorrow. No tomorrow, dying a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I find it hard to tell you, I find it hard to take. When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 mad world.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平升报道新闻。啱啱结束丹麦公务探访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将会正式流亡，退出民主党，暂别香港，稍后转往英国，但提到决定仓促，目前仍然未决定在哪个国家停留。身在丹麦的许智峰在社交网站表示，仍然视香港为家，不会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又指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至离开立法会，曾经尝试尽力在议会和政府周旋，但目前已经不能够做到。他认为要在外地自由空气之中继续为香港发声，会以为港人自由打拼为毕生置业，并与其他海外港人，例如另一位前议员罗冠聪携手，拉阔香港的国际前线。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中学教师以及一名驾驶多部的士的早更的士司机。早前在内地确诊的跨境货柜车司机，他的家人在旺角御满屋日本料理的寿司郎的寿司部做厨师，亦都确诊，9名同事需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这名厨师较早发病，相信由他传染给货柜车司机。被问到患者负责处理刺身和生冷食物会否增加食客感染风险，张竹君说要视乎患者有没有注意手部卫生。他又说疫情期间应该尽量避免进食寿司。政府由明天起将会安排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在黄大仙广场设立流动采样亭，服务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暂定开放至下星期四。其余四个流动采样亭包括位于荃湾沙咀道游乐场、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停车场、大埔社区中心篮球场和太和村太和伦理社区中心对出空地的流动采样亭会继续提供服务，直至另行通告。位于九龙城启德社区会堂的流动采样亭就开放至听日，检测费用全免。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第14日，死因裁判官下午开庭表示，翻睇未有在庭上播出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像，可能会影响之后专家证人作供，专家证人证供，所以宣布即时休庭处理。 死因裁判官透露，相关片段是广明院外围的闭路电视片段。家属代表寻日曾经查问负责检查片段的警员，但对方当时指片段影不到停车场。首名接触到周子洛的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医生早上作供，指对方送院时情况非常严重，认为伤者堕楼，但四肢无受伤的情况罕见，推断他有机会堕楼前已经不省人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13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0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9，加元1.28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06美元，卖出1835.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周崇明， 我想大家都听过香港的劏房是一些天价劏房来的嘛，尺租可以贵过啲豪宅的嘛，整个市场根本就是很不健康，很欠缺透明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讲租金津贴呢，我觉得好像就是抌够钱给租客，跟住叫他跳落个海给鲨鱼食。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细杰，你睇下个男仔认唔认啊？ 瑞文，你喺度研究小鲜肉，蛊惑啦你？ 唔系咧，你咪睇佢高高瘦瘦，成个书生咁啊！其实啊，佢能人所不能噶。 我知道，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咗呢一位单人匹马上门回收男，讲下佢点样做环保嘅开荒牛。 而我就揾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厄尔尼诺同拉尼娜现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阿里巴巴一直秉承住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正是一种客户第一的理念，说明了阿里消除劲敌伊卑的威胁。马云明白令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是为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并非執着于如何打败竞争对手，或者是盲目模仿商业劲敌。 马云非常了解中国的消费文化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家没那么多旧的东西需要转手卖了它，他们更加习惯就好像街头巷尾的小贩一样大声兜售，因此淘宝提供了旺旺这种即时聊天的功能，令到消费者和买家可以直接沟通，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之中一样建立住关系。 马云亦都明白中国消费者在真正使用一样产品之前喜欢先体验效果，因此在刚推出淘宝的时候，马云顶住来自于投资者的压力，坚持提供免费服务，来让更多人了解体验，建立忠诚的用户群体。 虽然 eBay 最后亦都仿效淘宝推出了免费服务，但是当时已经为时已晚，淘宝一直笑到最后。2年之间，淘宝的市场份额从8%扩张到59%，而 eBay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则从79%跌至36%。 并且最后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网站，最终黯然离场。 马云曾经讲过， eBay 是海洋中的鲨鱼，而我们是长江的扬子鳄，如果在海洋中对抗，我们必定失败，但如果在长江入面对抗，阿里却可以取得胜利。凭着对中国客户的用心了解，阿里最终战胜了海洋巨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亲历阿里巴巴：从草根团队到商业帝国的非凡历程》，作者波特·艾里斯曼，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啊，咁啊，黄惠康医生， 大家好， 就系于常海教授， 大家好，大家好， 系我哋嘉宾，咁啊，题目咧就系新冠肺炎嘅第四波展望， 嗯， 咁啊，刚才咧我同阿黄医生咧喺咪后都讲过啦，千祈唔好轻敌啊， 系啊，轻敌啊， 系咪啊？ 肯定都唔好掂 啊，正话阿于。上海教授咧、就唔好我哋一齐讨论啦，但咧我听你讲法咧，全部都系符合我哋嘅讲法， 冇错啦， 系嘛，系、我哋都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系嘛， 系咯， 其实啱啱嗰个我冇机会同你讨论啦，但我特登咧上网睇咗啲嘢，有啲金句， 金句， 分享下，分享。 啊，好啦，佢有一句人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系啊，冇错啊。 所以咧，我哋特首都讲得啱嘅，即系话我哋必须要清零啊。 系啊， 零嘅意思即系话斩草除根啊。 系啦， 咁咧，但系咧，另外一句咧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呢、這个又系啊，真 系好啱噃。 系啊，嗰啲一个隐形嘅传播者就可以， 系啊， 我哋搞唔掂啊。 系啦，传染几个人，几个人就传出去，哇，好越嚟越多咯。 系啊。咁但系咧，入面有一句嘢咧，我覺得咧更加適入用咧，就叫啊萬眾一心啊。 係呢、這個 係、我哋好欠缺嘅。 係， 我哋好欠缺。 因為咧，你因為疫情咧，我唔理你好富貴啊，或者你好窮啊，我冇咩人，我唔可以理佢唔理邊個嘅。 佢冇理你嘅。 佢越嚟染你就染你啊，所以我哋應該係萬眾一心一齊嚟抗疫嘅。 係啊，唔係淨係捐款啊，唔係淨係捐錢，你要萬眾一心。抗疫 更加需要啦！咁、另外一个都好啱嘅，叫一马当先。 点、样咧？ 即系话咧，我哋一定要挺身而出去，做啱嘅嘢咯。 系、 其实咧，我成日都感觉到系咁样嘅。咁、咧，即系话咧，有我见到系两种人啦、一种人就话、喂，我净系做到咁多嘅啫，你仲想我点啊？系嘛？咁、我就系得咁多部机啫，我同你检测就咁多样嘢啦。你仲想我点啊？咁、我就谂下办法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科学家咧，通常会咁谂嘅，即系话我要帮呢件事情做好，我帮呢个解决咗。 系， 我要点样做？ 系。 OK， 咁假如咧，你知道点样做嘅话，你自然会谂到方法去做啦。 系啊， 所以我成日都系咁谂法，所以我不嬲都有讲法咧，即系好似。我唔理系边个，就话好似话最近啊，钟南山都讲，或者同大陆有好多科学家都讲话，你要全民检测。 嗯，系呢个系一个根治嘅办法嚟嘅、我哋刚才同阿黄医生咧都讲啊，每一个人咧都有责任，佢都系成个疫情里边嘅受害者，又系佢每一个疫情咧嘅消灭者。佢、同时咧要有负起肩负起啲责任， 冇错。 我哋读书所谓何事咧，就系、要孭起个责任， 系 要为全部嘅人民，为大众谋一个福利。点样谋福利咧？就系、大家。 點樣制止，幫手制止呢個疫情。 冇錯， 係啦，所以一定要眾志成城咁。 係啊， 一定要啊，齊心啊， 齊心 係協力咁先可以會搞掂。 啊，正話你話一馬當先嗰個咧，好幾好嘅， 啱㗎。 睇到你嗰個精神啊， 嗯， 冇人去自己奮力都要上前， 係 都要去。 啊！我又諗到咧，就其實咧，我覺得我哋嘅即係疫情咧，第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內防爆發啦。咁我哋應該要啊，即係全民都要做測試啦。我覺得要捉到嗰啲即係隱蔽嗰啲啦。但係另一樣嘢咧，就其實我哋成日聽到咧，我哋周邊咧嗰啲國家咧，好多都有好多嘅病患者，佢哋帶埋啲菌入嚟我哋個我哋嘅即係香港裡面。原來以前咧，我哋嗰個制度嚟講，有些人竟然原來是不需要驗可以走入來的， 是是， 那我整凹了嘴，所以呢外防的輸入呢我們應該要革新，應該要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要硬心長啲啊！即係如果外邊嗰啲入嚟咧，點都要測試咗先至俾放入嚟。 咁而家都 即係唔知道仲有冇啲情況，例如話咩機組人員就唔需要測啊嗰啲嘢。 都唔係嘅， 真 係 唔知道啊！真係嗰時以為係咁啊，以為全部都驗㗎。我點知自己哇乜嗰啲原來有啲人唔使驗就可以走入嚟，怪唔得知啦！成日都有外邊輸入嚟啦咁樣。 哦医生，我咧正话咧，我就反而掰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咧，点解仲有啊啲政务人员或者系领袖人员，佢咧觉得戴口罩系碍事嘅， 有问题，真系， 仲要咧提倡唔戴口罩，其实咧戴口罩未必一定系可以防御到疫情，但系咧。一定会减轻咗疫情、啊， 绝对系啦。 吓呢样嘢咧，我真系唔系 即系其实有一个最主要咧，真系可能即系啲人打黑黐啊，呼吸嗰时俾你吸到啦。但系当然咧，你只手咧都系一个最主要嘅 vector。 口即系嗰、那个口水啊， 系即系话有啲人咧有啲分泌物啊、口水之类咧，整咗落啲扶手啊，咁呢只手掂咗之后咧 都有嘅。 你揩落自己啲黏膜，例如话眼睛啊、鼻孔啊、嘴啊。咁亦都會傳到俾你㗎喎，咁所以呢你講得絕對啱啦，就係口罩呢係一定會幫得上，但係呢記住隻手都重要，但係自閉呢喺外國有啲人好奇怪呢，就唔俾人用口罩，或者有啲人用口罩呢就鬧人又死，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YouTube 㗎，真係 係冇錯， 真係好奇怪，真係有呢啲人喺度， 仲有啲係領袖級人， 真係 呢個呢我都唔係好明白，即系呢个咧，就算系就算系咧呢个未必定定百分之一百，但系起码咧有一个失态度，有一个预防嘅态度，冇轻视到呢个疫情，亦唔使到咧呢个疫情咧可以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严重。咁呢个好重要嘅一个措施。 咁最后有啲领袖咪濑咗嘢咯， 系自己濑嘢， 系咪？系咯， 你可以见到咧，而家咧，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咧，都知道要点样嗌佢啲唔可以周围走啦， 而且 大部分人咧都一定要戴口罩啦。所以即系话咧，佢哋嗰个制度咧就系一定话佢所谓嘅自由咧，佢一定要撞咗板， 系啊，要撞板 但我哋唔可以攞人民呢啲系好，我哋讲话即系普通常识嚟嘅，系咪？ 系 咁啊！但系点解喺呢啲大是大非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咁奇怪嘅谂法？ 系啊，真系 我唔明 白，你都唔明啊！ 我 哋亚洲人咧就做得比较好啦，戴口罩嗰方面嘅嘢。咁啊，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有另外一句话就系救人如救火啦。咁啊，呢啲咁嘅嘢咧，疫情嘅样嘢咧，系冇人想发生嘅，但发生咗之后咧，我哋咧要点样系用一个保持一个清静或清醒嘅头脑咧，唔好咁样彷徨啊、失措咁样， 系冇错， 去处理呢件咁嘅事情。咁、 嗯、 我哋更加唔可以有任何嘅或者私心啊或者系一种固执嘅嘢，因为呢个系。对一个人民同埋市民嘅一样嘢，所以我哋唔可以有任何私心同埋有任何嘅固执嘅嘢，冇得固执嘅， 冇得固执嘅系啊，冇得固执，冇得话死硬嘅系啊， 系啊， 所以咧呢样嘢咧，我哋亦唔可以话政府冇责任。 嗯 ，OK。因为政府咧，其实咧，佢都冇一个咁嘅经验，系咪？ 系。 虽然我哋以前有沙士啊，有各方面嘅禽流感啊啲咁嘅嘢，咁啊，但系到底咧呢个全世界性嘅嘢咧，系冇人知道嘅。咁但翻转头嚟讲咧，我哋做市民嘅咧，都有自己嘅责任嘅。啊，咁咧只能够系香港自己嘅市民，你记住咧。唔见嘅系你自己嘅身家财产， 系啊， 啊同埋你条命，所以我哋觉得咧，市民咧啊喺呢个抗疫方面咧都有好有责任嘅。咁啊，但系我见到咧，我哋戴口罩嗰种情况嚟讲咧，其实香港人咧系比其他国家嘅地方嗰啲人咧，可能更加有责任。 做得更好嘅，其实 已经好，已经做得好噶啦， 做得几好嘅， 已经做得好噶啦，系啊，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只要我哋。政府有好好嘅领导性嘅咧，咁我哋市民咧配合咧，归零嗰种可能性咧，唔系冇可能嘅，一定有可能嘅，所以咧，我希望咧大家咧，系真系众志成城咁样，即系认可一样嘢，就马当先做到自己应该做嘅嘢， 起码做好自己个本分先， 系啦，咁咧自然咧，呢、這个疫情咧，我觉得咧。系应该可以停下来，咁、然后我哋个经济咧各方面咧就可以 恢复嘅正常系。而家好惨噶，而家我哋只系讲起同阿黄医生讲起，好多行业都因为呢个疫情咧，停顿咗。 我上个礼拜去加拿分道咧，星期六定星期日咧，平时咧就真系。居水马龙，好多人噶嘛。咁而家啲人除咗系惊之外，根本咧好多铺头执晒粒啊，个感觉好似咧打风嗰时咧收晒档咁。但系嗰时系日光日白啊， 即系唔系净系食嘢， 系啊， 唔系净系旅游， 系啊。咁所以背后我睇到咧有好多人冇得开工啊，因为即系执咗粒，边有人开工啊？ 系啊系啊。 咁即系背后咧有好多人失业啊，其实。 同埋咧，以前失业咧喺香港咧就好易揾嘅啫。 唉，而家惨啦！ 而家咧人浮于事， 系 即系回复翻你差唔多四五十年前的社会咁样，你好难去找翻一份好的工作，合适你的你嘅工作。咁啊，当然咧，呢个咧系又唔使惊，但系呢个疫情卒之都会过去嘅。 咁啊系， 喺呢段时候都难挨噶嘛，唔系个个。 我希望即系大家都系众志成城啦，即系好似前嗰排咧嗰啲舞蹈群组咧， 系啊阴公 带出呢个第四波啦。嗱、其实我道听途说，唔知真定假啦吓。有错你讲俾我听，好似话咧即系起手咧有一个阔太太咧，明知个仔咧佢哋系 quarantine 咗，咁就走去探佢，跟住染到，于是佢群组就跳。咁就可以就爆发呢单嘢啦。咁其实咧，大家真系要即系为自己着想，为咧其他人着想咯。咁多人成日戴口罩，咁多人唔小心，咁多人唔出街或者拒绝咗有 gathering， 咁你仲咁样？ 系你正话讲嘅嗰个关键词咧，就为人着想。 系 即系呢个疫情唔系净系单单自己自善其身就可以搞掂嘅， 系 仲要为人着想。 仲有咧，我最近咧亦都見過一個情景咧，我覺得啲人咧走出嚟講句公道説話就係點咧？佢見到一個即係後生仔啊，唔戴口罩咁喺度講電話喎，咁跟住咧有人話：先生，你戴翻口罩，俾佢鬧。跟周圍我哋有啲路人即刻企喺度一齊咧夾攻嗰個冇戴口罩嘅人， 係咩？ 我覺得就幾好啊！ 呢個叫道德力量啊！ 我覺得幾好啊！但佢又唔係蝦個人，咁其實講真啦，大家都去附上一。把力嘅时候咧，去抗疫嘅时候，你咁样样你就可能 break 咗嗰个 chain 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咯，大家应该要企出嚟咯，我觉得 系啊。 系啊，其实咧，我哋另外一样嘢咧，我哋都要啱啱睇到一啲嘢吓。即系话咧，其实咧，呢个传染咧，而家我哋个个都以为系人传人啦，系咪？ 系系。 一定系人传人啦。咁啊，其实咧，我哋见到青岛嗰度咧，佢喺个冷链外包装入边咧。是感染到的。咁、即係其实呢好可能係接触嘅问题或者係物传人啦。咁呢我哋 叫冷链啊。 即係冷链即係佢冻肉啊。 哦、冻肉。 冻肉嗰度呢佢係会感係感染到嘅，因为可能係包装嘅时候有啲人係有啲咁 嘅。 咁係传染咗上去嘅。咁即係话呢我哋唔好淨係睇到呢一样嘢啦。就话人传人。 咁我哋都要睇下環境啊， 係， 所以環境都要睇睇噶。 好好啊，你帶出一樣嘢， 呢個啱啱嘅。黃醫生正話講到，就算係一個扶手，就算係一個金屬嘅 物件， 或者甚至乎咧喺一個電梯裏邊嗰個按掣， 係， 或者門啊嗰個開關， 係。 都可能咧染上呢個疫情嘅， 咁因為有啲報告咧就話咧個嗰啲只嘅病毒咧可以喺唔同嘅材料上咧， 係啊， 可以存活到二十幾日 嘅，可以啊，可以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啦。咁你可以見到啦，有幾個病例咧，就話嗰個主人咧係染到呢個鼻冠狀病毒之後咧，佢只狗啊、貓都 係都有嘅，都有嗨埋啊，嗨嗨中啊。 所以咧，唔可以話淨係佢哋咯。咁另外一樣嘢咧，你可以見到咧，美國啦同埋丹麥咧啲水貂咧， 係貂啊，貂鼠啊， 啲蚊嚇， 蚊啊， 咁啊都染咗大批咁樣死亡，甚至喺丹麥咧係有啲人咧係從水貂嗰啲咧蚊嗰度咧。是染到呢个病嘅。 是收尾杀只好多个雕鼠啊，是啊。 所以我哋呢就唔好忽略咗环境啦。 是冇错。 大家都系要小心为妙。经过呢次咁嘅疫情啊，或者系将要面对呢个疫情嘅时候呢，我哋学到好多嘢。 真 系。但呢我哋唔能够离开科学啦。 是冇错。 新嘅病毒出现嘅时候呢，最好嘅方法去克服佢呢，就系以科学个方法嚟做，同埋咧，我哋可以从好多成功个案例入边咧去学习嘅。千祈咧就唔好帮我哋嘅做咗拍老鼠咯。 系，唔好做。 话我哋验下啦，嗰样嘢唔得，嗰样嘢唔得，所以咧我哋用一个新嘅方法。 系啊，理性未必，理性系最好嘅，但系咧我最惊咧就唔系咁多人有理性。咁咧， 啲人谂嘢同 系谂嘢唔系咁谂嘅。咁咧，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关己关人，即系自己事，而且系人哋嘅事，系成个社会嘅事。 嗯， 呢个咧，将个摆心，以心为心，人人为我为人人啊嘛。 冇错冇错， 啱啦。因为咧，好多病人咧，在佢未病之前咧，佢永远都唔会谂到自己会病。 系啊，冇错。 但当你染到的时候，或者是有了某种病的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是我的？为 什么是我呢？为 什么是 我 呢？ 为什么是我？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就是说呢，万事必有因， 是 吧？你病是有原因的，你感染到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大家明白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好好去做我哋自己嘅本分。 系啊，冇错，啱啊，系好 香港清 真开心啊，听到啊， 系好多谢啊，于常威教授，同埋啊黄惠康医生，就系今晚咧。对呢个疫情嘅发展咧，俾咗好多金石良言啊！好多谢晒。咁诶，讲讲星期五咧，听日咧就系阿周志恩老师咧，就出题目。咁啊，有阿马恩赐同埋小弟，佢个题目叫异化 alienation 啊。 哦， 咁啊，呢个字咧系喺马克思主义里边咧经常要用嘅。 嗯， 而家亦做异化。 嗯， 咁啊，点样异化法咧？咁啊，听晚咧，大家咧依时收听广东广西啦。咁啊，跟住来咧呢首歌咧就系、是、Never Enough。咁啊，之后咧新闻报道。咁啊，跟住基哥系。 系基哥。 基哥喺度啦。 stand by 紧啊，佢。 系基哥咧，那些年。 那些年。 周慧基。咁啊，听完之后咧，早休息。咁啊，大家听一听呢只Never。Enough 先咧，拜拜， 拜 拜 ，OK， 拜拜，拜拜， 拜拜， 多謝曬。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Can't let this moment end. You set off a dream in me, getting louder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 Spotlights,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